咁啊，倾成我讲啦，我自己就好中意第一集嘅，即系我觉得回味重啦，音乐感强啦，玩嘢啦，估佢唔到啦，包括角色估佢唔到啦，情节估佢唔到啦，亦都系可以话系叫好多惊喜啦，俾到我第一集。 你唔觉得但系今集都好好嘅咩？第一集选角都 冇错，冇错。咁但系今集咧出到嚟，你问我就变咗好似即系喺个框架入边。可以玩嘅嘢就好跟住翻上一集嘅套路，包括情节风格好故意地跟。咁虽然加咗好似就话加咗牛仔美国嘅叫做有个组织啦，咁但系又发觉好似原来都唔系合作嘅，最后都系佢自己一个人打晒。咁而变咗，我觉得就好单调，亦都叫做走唔出个框架。佢叫做難得上套撞到咁樣嘅風格，理論上今集希望可以發揚光大啦。咁不得止發揚光大唔到，仲我都係搞到即係亦都即係悶咗嘅，因為你知個手法就已經知道啦。咁佢都傳承到嘅，你問我即係嗰啲音樂感啊，都喺度嘅。咁但係係啦，就變咗好似即係純粹又係換咗入邊啲酒，都係嗰個酒瓶。咁我就失望啦，我自己就咁 同當戲入邊一樣啦，都係啲酒。係 啊。冇错，我直头入边我中段系睇到闷嘅，咁第一闷就因为就佢师傅又出翻嚟，咁而个师傅出翻嚟仲要玩失忆，失忆完仲要讲佢重拾能力，咁呢啲情节我都多余。系啊，你多余，因为你明知佢最后，唉，我都知啊，观众好受欢迎，咁中意佢师徒合体，咁合作咯，佢成翻嚟咪打咯，你唔好纠缠喺嗰啲，又要唔体谅佢，跟住后屘啊知道嗰个奸噶嘛，但观众唔信啊，男主角唔信，最后原来真系奸，即系嗰啲情节好无谓嘅，我觉得直头婆妈咯，即系婆妈拖拉，咁二来就真系上集就嗰个有个爆嗰个烟花汇演啦，系一个。我定義為有佢好深刻印象嘅場口 啊嘛，你講最後 係啦係啊，好即係叫話咩史上最燦爛煙花匯演啊嘛，好好笑。咁啊，咁又係嘅配合首歌，你又估佢唔到嘛，即係你會玩到咁大，哇！跟住全部爆自己冇事，跟住爆又爆曬啲壞人咁啊，即係搞嘢啊嘛。咁今集冇曬啲咯，即係冇咗個場好深刻嘅場口，就爭好遠。反而你最後係留於咩唱住 Country Wall， 跟住喺度唱 Country Wall， 跟住就爆地雷。我中意嘅嘢啫，系啊，咁你就唔正咯。加上个反派嗱，我中意个女主角噶啦，我即系 buy 佢噶咯。咁但系佢 女主角咧，你讲高廉废夫， 系啊，我即系意思。 唔系，有人话个女主角系高廉废夫啊？你听唔听？ 即边个？嗰个角色边个？ 高廉废夫咪即系佢闩咗眼个师傅咯。 哦， 咁女主角系佢喎，系咯？你讲边个女主角先？ 我系讲紧女魔头，女魔头。 哦，女魔头，呢个唔系女主角嚟嘅，都 系即系女魔头。 即系我 即系我翻起啲演技，我觉得佢呢个演技 OK 嘅，即系你讲话系啦，不嬲都正啦，即系好咩几多料，咩几多料影后 咁啊，好似大满贯咁。边个啊？马仔介绍下嗰个女人系边个先？朱丽摩系边个咧？ 即系做而家如果系阿上次阿 Koi 嗰套 Carrie 拍咗阿妈，沙莉里边做佢阿妈嗰个系啦， 系啊，同埋之前如果搭阿 X File 啊 ，Fox Helder 做嗰套咩地球做咩啊，再发咗啊， 嗰套又耐 咗，嗰套照片嚟嘅嗰套系， 佢做咩？佢边个啊？女主角啊？ 佢条女啊？ 我嗰时后生系啦， 嗰时后生 靓噶，后生系靓女嚟嘅，系咁佢演技高就。不嬲大家知嘅，咁就今次呢個女魔頭啦，咁樣啦， 係啊，咁啊，叫做非一般女角咯，同埋佢係唯一，好似第二個攞大滿貫噶嘛，即係一套戲囊括咩康城、意大利，跟住又攞埋奧斯卡，係啊，即係囊括叫大滿貫，所有影壇嘅女主角影後嗰年攞大。 角色有冇得佢發揮咧？問題就係佢係好。 唔係我嗱，你問我係佢演得鮮明，咁但係佢太快死嘛。即系死得太儿戏嘛，咁咪叫做最尾冇戏唱咯，即系叫巧妇难为咁。 死就死啊！ 系啦，咁你无端端就掉埋拍粒针咁样，咁削咗，咁加上佢啲手下唔得嘛，因为成日强调你整个大反派，你唔好搞嗰啲涉及飞拳嗰个白痴，跟住搞两只机械狗嚟瞓觉，咁你嗰只机械狗佢都哇，咁啊表面系凶狠嘅，但系实际喂拿两个保龄球波爆肉嘅喎，大佬你唔好话泼水漏点。系咪先？咁你 唔明咧？好明显，佢哋系睇咗好多日本动画嘅，咁嘅 花鼓眼嘅機械狗其實係 係啊，即係 跟 針 set 入邊啊，跟針 set 入邊係有隻咁嘅嘢噶嘛， 嗰隻沙漠之虎， 嗰隻當然係好大隻㗎啦，係 MS 咁其實係啲咁嘅嘢嚟嘅，即係有個揸鼓眼左右走咁左右走 啊， 咁佢仲要有一隻咧女仆機械人，咁呢個咧如果而家大家有玩開啲 figure 咧，其實係有嘅，係有啲咁嘅，我唔知係 figure 都有份打喎。系啊，佢啲人有份打喎， 嘢俾人打死， 佢都射火箭炮啊，但系就唔知点解俾人哋个火箭炮反弹，跟住一嘢又挂单啦，又搞掂咗咁样咯。咁佢太削啦，即 系 变咗个女魔头走线 系比较长嘅， 即系长啲，但系长得嚟咧就佢背面好咁痕噶。照计我嘅理解，佢咁大只嘢一托埋嚟，已经啲啲肚都穿啦，但唔应该托埋嚟冇嘢喎。咁啊打来打去咧，嗰个人都冇流血管，咁啊反而捞嗰人头咪佢两嘢咁死佢只狗。 我觉得战斗力咧系初头啊，咪佢喺个车度冇死几只狗追，我觉得嗰样几只狗战斗力劲啲啊， 系嗰样仲劲。 呢个真狗战斗力劲啲，我反而觉得。 咁啊变咗你个女魔头冇靓咧，你突显唔到，同埋佢成日讲到话几劲。哇！我背后全个世界都等 机械 人，我包晒， 即系其实冇角色啊，即系佢冇一啲叫做干部角色。咁佢冇乜再搵个咁嘅铁甲飞拳。我铁甲飞拳系上一集一个 loser 嚟嘅， 冇错。 咁你今日就将佢捧成埋佢嘅头马，你都觉得冇力啦。你话佢系佢其中嘅杀手 OK， 但系乜执得佢啊？咋？咁我都觉得好奇怪咯。系啊，咁 台打起上嚟咧，其实个铁甲飞拳得嘅。拳头是劲的，如果他 即 是拳脚交去打不赢主角的 输晒。 咁啊 ,Elton John 有一个好奇怪的存在来的。 是的。他乱入，我真的觉得乱入，这个真的乱 入。其实我真的乱入。你直情讲啊，其实 Julian Moore 都不是大佬来的，原来 Elton John 先是大佬，会不会好看一点 跟他打 的。是的，即是扭转咯，反而那个女魔头是他快女。最后大奸角睇咗，咁样扭一扭，我有啲惊喜喎。 平时好似系女魔头系大佬， 系冇错。 其实佢系个扯线公仔。咁你都仲有少少，系咪？我原来以为救啊 Elton John， 原来 Elton John 先至系坏人。咁你会唔会好啫？即系呢啲咁咩烂桥啊，同盟烂桥啫嘛。 系啊， 我明明病啫嘛。咁佢连咁都冇啊，就系咁。其实 Elton John 个角色系搞到咧，系一个出得多场即系次数啲嘅。Stanley 嚟嘅啫，即系系咪你觉得？ 啱啊！ 系咯。咁啊，最尾佢哋结婚都仲要啊？咦，原来 Elton John 都有嚟，但系佢好明显你见到佢另外影嘅，知唔知？其实唔系同佢哋一齐拍噶啦，好明显系咯。系啊，有好几场戏 Elton John 都系，其实都系叫泥拍啦。咁佢哋有同台过演出嘅，好似得几场啫嘛。其实系嘛？ 我谂保龄球嗰场啦，应该 保龄球啦，系咯。 同埋咩咯？唱歌系弹琴嗰场都喺度嘅。 系咯。 咁之后弹琴嗰场，佢应该嗰场啊，拍埋佢打嗰场啦。系咪先？ 我都系啊，得个拉低 kick 咁。 系啊。 打手套嗰啲， 喂，嗰个风雷电真系搞嘢喎！ 哇， 慢动作几多格啊？咁样掟埋佢嗰度，我谂佢足呢一脚都喺套戏入边占咗一分钟。 系啊， 我都大佬特写到咁你咧，我心谂我知佢大声， 佢好打啊，佢 系啊，但系无端端噶嘛，即系冇远冇先兆底下无厘头，哇出晒剧啫。跟住再飞 咁样 咯，搞嘢 佢嗰 part 搞笑系 OK 嘅，我演咗成套戏一个其中一个亮点嚟噶。不过其实就唔知啊，即系加落去咯，好明显系好似系。 即系佢系做咗 Austin Power。 佢个主线冇乜大关系嘅。 咁同埋第二，我自己唔开心就因为佢成日讲即系叫。叫皇家特工啦，咁上一代講好勁勁啊嘛，咁啊難得叫結盟，叫佢美國個組織唔會咁削噶嘛。佢今日講到咧美國嗰邊咧，咁你連唯一幫手個都係奸嘅，即係連咁啊變咗好似個組織好下巴嗰邊喎。即係雖然我明白你有錢，咁但係有錢咧，你咁啊點咧？咁你唔會借得錢噶嘛？咁照計係咪你叫得結盟？咁同埋呢件事都影響全世界，冇理由你美國嗰邊乜人都冇，咁借信過嗰個邊佬咁樣，咁借邊來邊去？咁嘅人唔得啦，冇咗嗰種我開頭睇嘅，即係英美合作。咁因為英國會係咯， 暴風女神嗰個角色亦都同阿梅林其實係重複啦， 冇錯， 係啊，冇錯， 我埋一齊做同樣嘅嘢。咁嚇做咩事啊？四三零 哥同埋谭玉英姐姐啊？ 哦，我因为佢系交接第三集啊，最大镬系。 系啊，佢嚟紧落去，仲要落去第三集啊，系啊。咁今集全场瞓咗觉，唔系啲观众啊，嗰个阿彪啊，即系 即系打咗场嘅啫，即系嗰个大只仔， 后生啲牛仔啦吓，后生啲啊，唔系话后生，因为另外再老啲啊。嗰、那個定定係啦，打完一場之後咧就已經瞓咗覺啦，因為咧佢就中咗毒啦嘛，咁啊同佢雪住咗，跟住最尾先出翻嚟就着變咗去咗 Kingsman 度着咗佢啲西裝就完場，咁佢將會喺第三集出現，咁但係做咩咧？你成套戲原來為咗延續雕鼠有第三集？ 我感覺上好似係， 係咯，但問題你問我 係咩？第三集前傳咁啊，即係意思係。 即系我觉得佢系啊，你本身即系佢全部冇一点发挥，好似就系 show 出嚟，好似为咗第三集咁。佢一同埋，因为佢啲客串，即系你当客串啦，佢好大堆头，佢全部都系出 系咯，系咯，系啊， 即系佢嗰个香槟咯，阿老仓咯，或者 系老仓啦，系咯，即系老仓都叫做喺度嘅，佢好似出场都多过阿雕噶啦，系阿雕嘛，即系 系阿雕 嘛，男主角啊嘛，亦都系个。咩白宮嗰套，誒而家好多套白宮咧，即係唔係阿智囊三啊，另外一套嗰個男主角啊嘛，即係阿雕啦，係咯，即係佢就反而係出得少，咁即係比較好奇怪咯個感覺係。但係你其實呢個畫頭度佢出得唔少嘅喎， 係啊，即係啊， 我仲以為佢重點喎，會背對背膽嗰只嚟噶嘛，咪咯， 佢都係負責瞓覺喎，你死唔死？ 咪跳舞咯，跳嗰場俾你睇咯， 冇係係，仲喺度喺度跳舞啊， 係啊，跳完跟住慣低咗，跟住又蝕咗 系跟烂咗啊！系啊，一路教咯啲情字，同埋我就最唔明佢个目的啊！佢做乜嘢啫？你边有你卖毒品啦、啊，好叻啦！咁你毒自己个客，毒个客啦，当合法啦！嗱，假设当合法啦，咁你点啊？咁你都唔代表咩？合法咗咁你连个自己个客都毒，咁你佢冇不应噶？ 咁样嘅，其实咧呢啲唔系佢系毒品啊，定系咩嚟嘅？因为曾经咧有禁酒令呢样嘢噶嘛，美国。咁其實 1920年嗰時候， 其實你如果大家睇過呢套戲咧，叫做Untouchable 啊，即係嗰時啊奇雲高士蘭差唔多，即係套即係叫響朵戲啊，好正啊嗰套。咁嗰套就係講你同阿 Al Capone 啊，即係鬥啦，即係卡邦啊，卡邦唔係宇宙刑事嗰個啊 ，OK 係以前嗰個一個黑社會頭子啊，美國嚇芝加哥啊，好出名嚇。咁佢哋做乜嘅？佢哋唔係酒粉嘅，因為當時咧係禁酒啊，禁酒令，佢哋係酒。酒啊，真系酒啊，饮嗰啲酒啊，其实就将酒好似，即系因为佢禁啊嘛，你禁咁咪酒咪变咗私酒咯， 贵咗， 就贵啦。咁你一定要系嗰样嘢系禁啊，系犯法嘅，咁你先会卖得起钱噶嘛。如果你嗰啲毒品，你搞到变咗必利痛咁样，咁你咪必利痛咯。咁你扮咩啫？咁当然你可以开间厂出必利痛都系一个生意，咁但系呢个同你系。想做毒品生意呢、這個就唔係嗰回事㗎啦嘛，咁你咁講，你賣雪糕都得㗎啦，使乜賣毒品啫？咁你世界通行，度度都賣得，你即刻冇咗嗰個即係嗰個價格咯。 係個價格係啊，佢經貴嘅地方係啦， 係啦，冇錯啦，經貴就係你唔係執五二買啊嘛。係 啊，唔 係 都係買到嘛。 佢就冇講到佢必利痛咁 casual 嘅，佢都話係好似酒啊煙咁啦，咁啦，咁但係其實咁都唔會話。毒品咁嘅價錢咯， 咁佢本身想好似做到， 但佢冇戲就係佢，因為佢係傻嘅，佢所以其實佢話 Julian Moore 個真正目的係想出名咁， 係啊，最出名啲人知嘅啫，即係其實有啲咩刷存在感喺度，係啦 係啦，唔係聽唔到， 其實咧有大問題嘅，因為本身做第一集嗰陣時候，我哋講過呢套嘢，佢個定位係笑片嚟嘅。 系啊，佢话系，但我哋睇又唔觉喎，我觉得其实007嚟喎。 系啊，我第一次即系睇第一集嗰时讲过，喺节目都讲过话唔觉得系笑片嚟嘅。咁但系佢呢套啊变翻笑片嘅，唔知点解会突然间。 系，咁但系的确佢真正嘅定位系嘅，咁所以今次咧佢就沦落翻咧变翻做呢个国产007啦，即系上一集就007，今集变国产007。咁我哋预期第三集应该系差唔多 Austin Power 呢只噶啦，即系嗰个咩特务啊？ 特务之王。 特务之王冇错啊，我先 特务王 J 王 J 嗰啲系咪嗰个？ 又未去到王 J 王 J 可能 王 J 再下一集 啦，即系脑残到第四集 头脑啊，再下一集白头脑 啊，冇错冇错， 越嚟越低 B 啊，即系已经去到咁下一集，因为今集有啲鬼就话已经觉得系 Austin Power， 我哋就讲佢话似系 Tom Cruise 做 Austin Power， 佢哋话即系因为佢仲系靓仔咯，咁就未到今集。 都暫時係國產零零七啫，係 啦。咁你問我頭場，即係純粹劏開睇，佢頭場好睇嘅，即係頭場一輪飛車，跟住又打，佢嗰場咪叫影咗西甲咯。 打鬥嗰樣嘢都仲得㗎，係 啊， 打鬥好好㗎，拍得係啊。 我哋嗰个场就紧张刺激嘅， 得噶嘛，系咯系咯， 但系基本上 喺我雪山嗰度又得嘅， 系你拆开咪得咯，拆开又 系啊。佢成个故仔咧，我觉得系佢，因为我其实睇嗰啲资料，好似话佢套嘢其实拍咗好长，成三个钟嘅，又多嘅。咁佢系剪到变咗呢度，咁但系我记得系剪到好碎咁咯，即系去完呢度去嗰度。 就算你播三个钟嚟完整版，个故事会好啲咩？ 唔系，我就系话佢拍得太过。长啊！我似电视剧咁样拍嘅，啲样感觉上， 直情咧系啊，有啲电视剧嘅我感觉都系啊， 系即系去完呢度个 mission， 即系佢有好多地方咧都去咗面，去嗰个地方咧，佢唔系打或者咩，佢就系做个 mission 咁样嘅，即系佢可能去一去嗰个地方探一探嗰个人咁咧，即系讲几句嘢咁又去第二度咁嗰啲咧， 系啊，喂，咁快啲等个笔打讲埋先啦，咁笔打仲冇嘢补充？ 好啊，同埋我唔中意。我唔中意佢咁快一嘢就全个组织灭晒咯，咁你边有咁嘅啫？即系你第一第一集塑造个角色几咁劲，下集卅秒咁样，仲要啲人戆居居，咩事咩事咩事咁样输？喂，我啲导弹都夸张，我一中到成个古堡炸到地底啊，大佬！ 你唔觉得佢今集有啲似翻嗰啲旧啲嗰啲 Batman 嗰啲坏人啊？啲人又要着到好怪啊！即系成班人又着埋同一啲款嘅。衫咁同班同班嗰啲，好似啲學生嗰啲，即係以前嗰啲嗰啲大學咧。 佢五十年代嘛，係五十年代搖滾樂手咁樣嘅， 就嗰啲。有啲會唔會有啲似翻即係以前Jack Nicholson 嗰個足球咁咧？咁你咁佢有班僆咁，咁佢又其實好似又唔係好多人嘅啫，但係佢又講到佢可以搞到世界大亂，咁但係佢個理念其實又冇離頭嘅，咁即係你唔覺得有啲似咁樣嘅咩？ 唔係，係佢呢套嘢係變咗呢啲咁噶，因為你好明顯即係好似。美國嗰邊佢嗰個 statement 喺度話咩全力支持佢嘅，但係拍低一兩條友出嚟，跟住佢嗰啲人其實臨喺完場嗰陣好多人嘅，但係完全都冇做嘢。 過嚟係啦，係啦， 冇出嚟，係啊，冇出嚟。 即點解嘅？係啦，跟住佢又刻意咧就係玩呢個 Donald Trump 同呢個希拉里呢啲咁嘅嘢喺嗰啲，即係有咩需要咧？其實點解？嗯，係咯。 唔係咁，佢玩好多嘅，又有話。食啲糖嗰啲同啲毒品， 啲糖仲毒品啊，仲毒过毒品咁啊，系啊，有玩呢啲， 系。其实同埋嗰啲咩露天音乐会咧，啱啱香港濑嘅嘢嗰度咧，即系佢又讲去嗰个露天音乐会，啲人啲吸毒嗰啲咧，又系濑嘢嗰啲咧。 系啊，烂晒咁样咯，系啊，冇错。 嗯， 即系佢有讲好多啲嘢嘅，咁但系佢全部都系濑过咁样咯。 都抽水式咁讲咯。 如果你 Donald Trump 同希拉里呢一个。呢一樣嘢，佢點講會勾嗰啲咧？雖然佢呢個戲拍嗰陣係即係早好多，但係其實個題材要 update 翻少少咯。即係佢當你個戲你明知係之後先上畫嘅時候，會唔會要啲 避一避， 修改少少啲嘢咧？係啦，咁佢呢度都仲係講到好似個男總統咧就唔得嘅，就即係傻嘅，又即係整死曬啲人，佢覺得仲好啊咁樣嘅。咁如果你今日仲出嚟撐希拉里，你會唔會遲咗少少咁咧？即係咩中數咧，大佬而家撤離撐希拉里？即係你而家再繼續講 Donald Trump 嘅癲佬咧，就 OK 嘅，即係仲係 update 㗎嘛，因為係啦，但就唔需要再整個女人出嚟去咁樣對比啦，因為係冇，即係佢仲要話曾經犯過滅色冇所謂啊嘛，你聽唔聽佢講？即係佢咪將佢硬咁擺咗喺度，佢中咗毒嘛，嗰個女人都咁話，佢話其實初初就話，即係佢要為自己犯嘅錯去即係付上代價啲咁嘅嘢，即係其實我覺得好與大相關嘅呢啲。咁跟住個總統又要即係後屘俾人拉咗，咁要彈劾咁，其實呢個題材有啲會唔會啲過咗少少？即係二零係咯，即係已經係。 不過我估會唔會代表到美國心聲？我真係唔知，會特登咁樣拉。 美國乜嘢啊？ 美國心聲，啲美國人民普遍可能新一輩係咁諗。 今日仲繼續講緊希拉里好過 Donald Trump 係勾咗嘅。即係你繼續講啊 ，Donald Trump 呢個就唔係問題，因為今日都仲係 Donald Trump 嘅，總之都佢好多人而家有質疑翻，哎呀，我當日選佢係咪 正確啊？ 咁呢個當然係會好 update， 但你仲講希拉里就out咗咯，因為已經拜拜咗㗎啦，呢個 OK 係咯， 你今日係應該講就係講第二啲嘢㗎嘛，即係可能會唔會係即係 OK， 其實佢講個總統好衰啊，其實即係寧願犧牲啲人呢樣嘢 OK 嘅，即係我佢唔需要擺嗰個女人喺度，係啊，呢個就有啲勾咗啲啊，係。咁即係當然我哋明嘅，因為佢寫嗰度可能都阿馬祖係幾多年前㗎嘛。 会应该一五年嗰时啊，投资呢个 啦，系咯系咯系咯，咁可能嗰时好 update 嘅，系咯系咯。咁但系呢啲你要就住上画嗰个时间嘅时候，你有啲嘢要修订下嘅，因为系咯，你写咗都系几年前啊嘛，系咯。咁咯，咁同埋呢啲咁细嘅位置，好易修啫，系咪？你吸咗个女人都得啊，所以再唔系，系啊， 系。唔系佢，因为同前边即系回应翻佢，其实上集都系玩嗰啲即系有权势嘅人觉得其他人嗰啲系。 哦，系啊， 即啲命唔值嗰啲，样都系贯通翻嘅。佢上一次都系咁嘅，即系优质嘅，觉得佢哋贵族嗰啲， 亦都有玩汉堡包嘅，的确都系 啦。今次又系搵人证嘅，佢啲素食者嗰啲话救世界嗰啲啊嘛，有笑。 系啊， 即系佢有其实好多嘢摆位玩嘅，咁但系佢冇上次咁出，咁同埋佢本身个嗰个先天性个古仔个问题，所以今次系跌咗窝。 嗯，诶，系啊，好，咁啊，打做冇，仲冇嘢补充，冇我哋， 好啊， 因为我要再俾其他嘢攞嚟，系，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系啊，我洗耳恭听啊，好啊 ，thank you， 哦，我哋， 咁啊，下个礼拜， 我哋做俾嘅啫，系，系， 好，咁啊，下个礼拜有咩？下个礼拜又随风引者啊，另外有烟花应该和谁看？其实系咪应该烟花应该谁直睇定打横睇？ 系系冇错， 做错。真係好離譜下喎個名字，你學你辣喎。 即係其實佢原本嗰、那個意思應該就係話嗰一樣嘢你用唔同嘅角度睇，即係會有唔同嘅感覺之類咁嘅意思嘅。係 唔同嘅，明白明白，看法咁啦，明白。咁係咁啦， 應該隨便睇係嘛，定係打橫睇係啊？ 明白。 好。咁啊，好睇咗再同大家讲啦，拜拜，下个星期。 好 ，thank you， 下个礼拜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好啦，咁我哋继续再讲 Kingsman 啦。 系啦，咁啊点啊？咁啊，大家觉得点啊？ 又唔系话好差，但系因为被大集跌咗波好多 咯。哦， 呢个事实嚟嘅，咁个睇完都咁讲嘅。 嗯。 系，咁你第一集的确系唔系，咁我哋不嬲都话啦，呢、這个导演厉害地方就系咧，将一啲以前啲人好难拍得好嘅。题材就是僆仔叫做点啊，即系叫出路系咪，即系哇，即系有个新嘅嘢咁啊加入去，咁呢啲古仔啊通常都一般嘅啫，系咪？你就算睇英雄电影啊，通常啲前半咧就唔系咁精彩嘅，即系你都系睇到佢变咗超人嗰度好睇啲噶嘛。 冇错， 嗯， 系啊，即系你会期待嘅，喂，快啲变超人啦，快啲变超人啦，唔即系你唔想睇佢仲系普通人噶嘛？咁你。你難得係呢樣嘢拍得精彩喎，咁佢係非常之成功啦，因為佢就係呢個 Kick Ass 嘅導演啦，咁大家睇過第一集 Kick Ass 真係、 哦、Kick Ass 啊，真係更加啦， 係嘛？咁佢亦都拍過呢個《異能第一戰》啦，係嘛？ 哇， 係咯，亦都好好啦，咁唔知點解之後又會交翻俾原本個導演嘅，我都唔知點解，係啦，咁原來今日我哋知道啦，原來咧佢拍呢個第一集係好出色，但係咧。咁、啊、咁佢再续落去又会拍成点呢？咁原来佢係冇㗎喇，你发觉 咪佢係继承返之前，但佢个古仔嗰度唔得喇，我觉得 係咪佢可能呢，你俾一套玩烂咗嘅嘢，佢可以沉迷到个新角度去点样重新玩过呢样嘢，好犀利。咁但呢，佢当佢已经即係呢个嘢已经搵咗一个路线之后呢，可能佢就冇再有再生囉，係呢个咁讲。 嗯， 系咯，咁即系到今时今日，即系原来拍续集片系高手咧，都仲系得一位嘅啫。咁就系詹姆士·金马伦。 嗯， 都仲系冇其他人嘅原来。 如果而家呢个导演啲人比较即系唔中意，应该系佢有好早嗰阵时候有套《魔幻星尘》嗰套。 系咪 Stardust 啊？ 好似系啊，系啊。 我嗰套系佢拍噶。 系，嗰套系好早期嘅佢拍嘅。咁、哦、嗰套啲人又好唔中意嗰阵时候应该。 是 啊，同埋我發覺佢係揀啲即係比較即係啲阿叔啊、阿姐嗰啲角色咧，佢選角做嗰啲角色係好啲嘅。佢揀啲後生嗰啲，可能係未必一定話咁啱 feel 同正常嘅。 嗱，上一集咧好啲嘅，因為你揾阿蘭斯洛特啦、那個女啦，咁同埋刀片女啦，咁你都

你通常啊，嗰、那个宿敌系劲啲添啊，系一般嘅古仔， 正常叫啊， 系要劲啲添啊，系个主角追逐佢啊，唔系佢追咗主角吓，但系佢系废嗰啲啊， 系， 咪即刻冇事咁啫嘛，即系你系要或者马三都系嘅，你要作一个哇一个好强嘅敌人嚟嘅，主角同佢争好远，咁但系唔知点样硬系咧，佢两个就系要好似命运要安排，你不断要打啊嘛，系咁。咁咁先好睇㗎嘛，咁係咪唔可以反轉可以，但你唔好係雞囉，雞嘅宿敵喂真係好煩㗎，你覺得 佢反而係臨尾擺咗個威士忌最尾 嗱，威士忌唔係宿敵嚟 㗎，係囉，我就話擺反而擺咗個威士忌，無端臨尾同佢打搵條， 即係你呢一種呢就係同盟入面嘅即係叫做隱藏角色啦， 係囉， 即係其實唔係真係隱藏㗎嘛，佢就其實本來係你嘅朋友喺你嗰邊嘅，咪即係阿砵仔糕咁啫嘛，即係上次 係 即係呢個城寨砵仔糕咁啫嘛，即係明明本來係 friend 嚟嘅，哦原來佢係唔係嘅，唔知理念同你唔同啦，或者佢就算唔係壞人啦，理念同你唔同，咁最尾原來要打佢，咁呢一個你安排得好就好咯，如果好似佢呢度咁，我唔覺得好有說服力咯。 唔係，我覺得係太過急進啦，即係佢嗰啲劇情咧，佢平時嗰啲係太長拉得，但係佢到要轉接位嗰陣時候，突然間好快咁去咗 嗱，我唔係唔認同佢嗰個出發點嘅，即係其實你話嗰美國總統佢嗰個咩諗法咧，其實我覺得唔奇喎、啊，我認同嘅、啊，係我認同㗎，係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佢用呢個方法，佢覺得咁樣係可以一石二鳥，咁唔出奇㗎。其實有咩 趁嗰啲無辜嘅人啊嘛，可以。 係啊，咁你而家 Donald Trump 都係唔理㗎啦，係咪？ 係啊，咪犧牲少。 我趕走你墨西哥人，我趕咗墨西哥，你得嚟嚇？你現實都係咁㗎，係嘛？咁係咪嗰個係一個好即係呢一個係唔係一個好唔合理嘅一個？做法，你現實嘅政治都係好殘忍嘅、你覺得好 nice 嘅咩？現實啲政治人係嘛，犧牲好多人㗎啦，係嘛，犧牲全香港利益都大班人在啦，係咪？係咯，咁其實佢嗰個理由係佢係有佢個 point 嘅，咁但係呢度其實咧，你班主角啊，你不如話個男主角係急於救埋自己個公主女朋友啫嘛。 我直情系、 其实呢套戏你都可以依然系用斯达列车去谂，其实主角地只系为咗救佢自己嘅利益团体，唔好讲到咁大仁大义，系嘛？只不过咧呢一班你所谓觉得佢系坏人咧，其实佢个出发点，佢都系佢个 point 嘅，即系佢觉得咁样系一种另一种清洗，或者系一种即系对个世界一种救赎嚟嘅，佢认为，系啊，咁你如果你一套只系一套笑片嚟嘅啫，唔需要将呢两样嘢摆上台去讲嘅，因为呢两样嘢其实冇绝对对错啊，我觉得 佢上次都有咁玩嘅 吓，上次你觉得佢系傻嘅多啲咯， 系啊， 但我唔觉得今次个美国总统系傻嘅，我亦都唔觉得嗰个牛仔嗰、那个老牛仔系傻的，我唔覺得佢係傻 嘅。啊，伏特加啊，喂，唔係威士忌嗰個，威士忌係。 唔係即係你認唔認同佢一件事啫？即係你夜神月係咪傻啊？我問下。 唔係。 佢唔係傻噶嘛？ 即係你認同嘅呢樣嘢，佢嘅理由啊。 佢相信用死亡筆記係可以救到世界啊嘛。咁佢唔係傻噶。喺佢嗰個理念上，佢係正義噶嘛。咁呢啲你通常喺一啲 serious 嘅故事先會講嘅。你搞笑你就唔会嘅，搞笑你通常会讲佢真係衰嘅，但係衰得嚟佢用啲好蠢嘅方法想即係即係想去控制世界嗰啲咁嘅咋嘛。咁你唔会将呢一个呢、這个其实係有争议嘅，呢个两个方法呢其实有争议，呢样嘢你唔会摆喺度笑片度讲嘅。係呀。咁你有一个笑嘅方法嚟讲冇意思嘅呢样嘢係咪，係呀。咁我唔知点解佢要摆落去囉，我呢度就係囉。咁我觉得呢个唔因为佢都唔系思想性电影，点解要有呢个位？ 唔知啊，佢成日上次都有，但系上次又唔系。 但系佢亦都好简单咁逼咗 size 就系恶够 size， 其实所有人咪就系最好。咦，咁咪又系斯达列车？你咪好似好简单咁就救晒所有人。嗰所有人当然包括我条女啦。即系佢系咁啫嘛。咁但系呢一个讲法其实唔 唔係絕對係正確嘅咯，老實講，係啊。咁啊，展開一場咁大嘅對決，係咪？同個牛仔佬咁，其實，你睇唔睇到佢嗰個 point？ 我就覺得冇乜 point 咯。 嗯， 係啊，即係佢套戲自己咁講咯，我只可以講。 嗯。 咁佢嗰個咩公主又係咩好人呢？ 我都冇做過啲咩，其實佢喺套戲入面。 哦，冇咪上次唔贊成啊 Sam Jackson 咯，計劃冇再落去。 係啊，咁你今次自己發脾氣，自己拍藥。咁如果佢係咁死咗，救唔翻，係邊個問題呢？ 嗯。 嗯。 是啊，是哪个的问题我想问。 咁解佢啊。 是佢自己的问题嘛。这个咪就正是佢呢套戏自己提出嘅嘢囉。即係佢就係讲话个美国总统觉得你啲人你自己揀呢条路其实係抵死㗎嘛。 嗯。 是囉。佢冇讲错㗎喎。 嗯。 咪即係拍若拍死嘅人年终係好多㗎。 嗯。 是啊。是囉。是啊。佢有讲错咩？ 吓、啊，咁佢本身要救埋咩嘛？佢觉得系未至死嗰啲人啊嘛，未至于佢要， 嗯， 系啊， 唔系咁人哋拍药都系为开心啫。嗰个女人都有讲噶，即系佢嗰个系咩嚟噶？副总统定咩？嗰、那个女人咩职位啊？ 哦，嗰个系做佢嗰个参谋长嚟。 咁佢都话咩好大压力啊嗰啲， 系啊，一日做足七日啊嘛，顶唔顺噶。 系，咁你咪剔咯。咁、 嗯、 你剔嘢本身就有个 risk 噶嘛。 嗯， 系咯，本身就有噶啦，就算佢唔落毒都系嘛。咁、 嗯、 你 park 死咗，咁咪边个有问题咧？ 嗯， 冇啊，咩啫？冇问题噶，你知噶嘛？ 嗯， 你明唔明啊？你知噶嘛，系咯？咁如果你将呢个议题摆喺度笑片度，好笑咩？你觉得？ 嗯， 唔系我都唔好笑噶喎。 哦，咁佢呢个向呢、這个佢讲呢个问题，同上次讲嗰啲问题都系唔好笑啊。 系咯，有咩好笑啊？呢、這个问题一啲都唔好笑，我觉得系咯。同埋现实上大麻合法化系搞紧噶嘛，同埋有啲地方已经通过咗噶嘛。 系 咯。都雖然佢呢度梗唔係講係大麻咁簡單啦，但其實係一樣嘅啫嘛。 係 係啊，咁如果你將呢一樣嘢擺上台喺度笑片度，我都冇咩好笑喎、啊。唔係你唔記得佢開頭啊，影佢哋台面嗰堆咪就係大麻嚟嘅咯。 哦，有開佢生日啊嘛，跟住 係啊，跟住成堆大麻，跟住佢堆大麻一影，跟住變咗個森林咁喺度影落去啊嘛。 係 啊， 係咯，佢最初都係講係大麻，咁所以你食呢啲嘢賴嘢其實係咯，同埋呢啲嘢係會在某些国家是会合法化或者嚟緊在即是啲国家会合法化嘛。 嗯。 呢是一个阻止唔到嘅一个方向嚟㗎知唔知咁呢样嘢佢变咗做一个搞笑咁样话有个恶党去叫佢将佢合法化其实你唔使呀係好多政府而家事实上係从一个经济角度係已经会将佢合法化。係呀、啊、因为搵到钱呀、啊、因为有税收呀、啊、你知唔知 嗯。 其实一啲都唔好 笑嘅呢件事。佢自己都有讲嘅套戏。 系啊， 佢有税收啊。 唔知点解咯，即系如果你话呢个系 comedy， 我觉得吓咁、啊、样， 嗯， 我笑唔出啦，老实讲，系、啊。唔系佢冇将呢件事变咗做一个笑位啊，佢净将呢件事直情咁样摆咗上嚟啊。 嗯 嗯 嗯，我好怪啊，对外我觉得，啊、因为呢个系一个社会议题嚟噶， 系、 啊， 佢、啊、有讲嘅，如果 系啊。是啊、但佢冇搞笑嘛，佢冇将你哋去搞笑。 唔系呢样嘢唔系我搞笑嘛，佢 系啊，咁你一系就将佢变成一个笑位啦，唔系唔系攞呢个议题上嚟倾啦。 嗯， 啱唔啱啊？ 嗯， 咁咯，咁我其一觉得我唔系咁中意嘅地方系呢个嘅，系 系 系啊，即系你系笑你咪笑咯，即系直情真系笑咯，纯粹系变咗傻嘅咁咯，系咯，系咯，咁一系就 等第三集啊， 一系就好似上一集咁系 咁认真。 其實上一集不是完全冇笑，不過即係只係佢係，但你唔覺得佢係笑片嚟嘅？你覺得咪又係睇 Marvel 咁？佢只係有啲位好笑啫嘛。 有笑料唔係笑片咯。 係啦，有笑料唔一定係笑片噶嘛。咁如果佢今集直情當咗係笑片咁拍，咁你咪笑片咁拍咯。 突然就點解有啲議題又咁咩嘅咧？咁我係咁嘅，第一啦，咁係咯，咁同埋咦佢搞到咧成件事，你咪係咪冇嘢講咧？上一集就新仔叫做要學嘢啊，咁今集佢哋已經唔係新仔，咁但係你就要搞衰個 Kingsman， 咁你我成覺得今集咧有個感覺就係呢啲係復仇者嚟嘅，點解成集係講復仇者攋咗嘢就走咗過去揾正義聯盟嘅？ 差唔多啊，但係正義聯盟又係出一出，跟住又冇人幫手。 唔係咁，佢出一出就出得少人啫。但係你成套嘢就變咗係 statement， 即係嗰個主題啊嘛。 係， 即係呢套唔係 Kingsman 啊嘛，即係呢套 係由嗰檔去咗佢入邊撈啊。 等於係啦，呢套係復仇者之正義聯盟喎。 係， 你唔覺得好奇怪嘅？ 嚇！ 即係講有幾個復仇者走咗過嚟正義聯盟嘅故事喎。咁呢套我睇緊復仇者喎，你明唔明個問題啊？即係我睇緊 Kingsman 啊嘛，點解會？做乜啫？即系做乜？今集詹士邦咪派咗佢做 FBI 定 CIA 嘅？ 系啊，总之系呢个问题好明显系佢嗰个古仔真系有出咗呢个问题，我觉得 系啊，即系你玩另一个组织唔紧要，但系嗰个组织好重啊。 嗯， 系啊，你翻嚟 Kingsman 嘅嘢系得头冇乜尾嘅，都冇乜嘅，即系叫头尾啦。你勉强讲系啦，系啦，系啦。咁到底阿梅林嘅死又系咪需要咧？兰斯洛特嗰啲又直情唔知点解要死嘅，即系点解咧？即系同埋点解今集你反而会整走晒呢啲角色，系翻嚟个瑞士公主会变咗咁重咧？即系有咩咁重要先？ 系唔知瑞典公主 ？Sorry， 瑞典 系因为话真系有个英国仔系娶咗个瑞典公主嘛？佢成日摆咗呢啲嘢落去啩？ 咁咩？ 系啊。 咁但係套戲咁好唔好睇？ 冇，我唔知係會咁樣做。 咁個公主好唔好睇先？ 個公主我冇乜感覺啊。 你都話啦，個導演好鍾意搵呢啲女嘅，咁其實呢啲女啲樣呢就係最唔襟擺嘅。 因為魔幻星塵嗰時係個女主角又係呢啲型嘅。 其實佢咪就有啲似呢之前呢、這個美女戰士三啊入面做啊、John Connor 條女，即係佢後屘老婆嗰、那個啦。嗰、那個係邊個呢？其實就係、是、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嘅。咁、那、嗰個其實就係之前做羅密歐朱麗葉啊，即係同阿迪卡比奧做羅密拎歐朱麗葉嗰個咧。 係， 我唔係話今次呢條女啊，即係話個樣 似 啊， 似我啲型。 咁嗰啲佢可能佢十幾歲嗰陣咪 O K 咯，咁但係佢好快個樣就好似阿婆咁噶啦。 嗯， 係，即係其實同阿 M J 你嗰啲咧，啊，不過 M J 就連十幾歲嗰陣都唔得噶啦。咁呢啲十幾歲嗰陣都靚過嘅，咁但係好快個樣，個樣唔係嗰啲樣係老樣啊，本身就好易會變阿婆㗎。 但係其實呢個瑞典公主呢個演員都唔係生得都係卅幾歲嘅。 係囉，係囉。 反而阿男主角仲係廿六蚊嗰啲囉。 咁你上一集係無端端當佢係出一出呢個崩率，咁臨尾完場同佢搞嘢嘅一條女，咁當然 你個屁股會收收啊。 咁冇所謂，但係你呢套佢係長期喺度咁仲要講個男主角又好鍾情於佢，好似好專一咁咪咁你呢個你成日都違反咗呢啲咪英國特工呢樣嘢啦， 嗯， 係咪你嗰種風流倜傥又去咗邊呢？ 係啊， 呢個冇咗啦。 咁你上次係喂明明救咗條女，跟住最尾係嗰條女搞嘢，咁你呢啲係詹士邦行為嚟㗎嘛？你今集無端就變咗住家男人咁就係， 嗯， 咩就係而家做緊小林兩周嘅， 差唔多 嘅。咁你咁樣就唔好睇㗎啦嘛，大佬啊，你試下做一個即係就嚟結婚或者結咗婚嘅詹士邦啦，好唔好睇啊？ 佢結埋婚添，今集仲要 系佢最尾咯，但系詹士邦未啊嘛，咁但系都已經有個好穩定嘅女朋友，咁你想唔想睇？你想唔想睇詹士邦係咁？今次你同女上床就要打個電話問下條女俾唔俾佢咁 啊？之後就要搞條女又嬲又剩咁，做咩？ 咁你就因為搞個機制啊嘛，好似勇者王咁合體啊，快 又 就 有拍 咩？撳個掣啊！ 一拍個掣，跟住嗰邊就嘟，跟住佢老婆就要睇到就要求搞嘢咁，跟住佢老婆就會好快啲去搞嘢啊！跟住咁樣卡一嘢當佢叮噹咁樣係咪？係啦， 即係拍爛個上嗰個台面個掣啊，響警號跟住就 係啊，嗲嗲嗲咁，跟住佢嗰邊就可以合體咁啊，都係合體啫，係咪？係啦，咁跟住你影佢啲身體某啲部位插落某啲部位咁啊嘛，係嘛？嗲嗲嗲嗲嗲嗲嗲咁咧，火車又捐個山窿咁咧，前後咁啊，係嘛？係咪咁啊？ 係。 即係你當然你係用咗勇者王嗰個畫面代替咗啦，我唔係講影啲器官啊，咁哇成個火車一懟落去咁樣，係咪嗰度係咪特寫先？你今集都有㗎， 系新嘅手指。 今集有特写啊，成揾揾佢揾只手，即系整咗个手指避孕套啊嘛。 系 系。 咁啊，以为做乜嘅咧？就唔、是、知挤个跟踪器落去啊嘛。佢都好露骨噶，其实讲得佢成日都摸到落去佢个底裤里面伸埋入去咯， 又插咗落去啊。 系咯。佢成影埋出嚟嘅喎， 係跟住影住喺呢個入邊跌入去喎， 係啦，點樣入邊走入去嗰啲裏邊都影埋咁樣，即係佢係，哇大佬呢、這個需唔需要咧？係啊，咁啊 ，anyway， 咁啊呢個我諗佢要改動一下啦，即係下次就係啦，即係有個通報機制咁啦，試試同啲女合體係。 唔知啊，咁但係其實佢用啲人又好勁喎，真係，即係除咗講嗰啲頭先講嗰啲客串啊，或者即 你報一下先啦，嗱例如你話呢個瑞典公主就係、 是，哦瑞典公主呢個就冇乜嘅，係嗰、那個 特別嘅， 俾佢放跟蹤器啊，即係阿鐵甲飛拳條女。 係啦，咁頭先話啦，係啦，伸到落佢褲浪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女係邊個嚟嘅咧？ 嚇、啊，呢、這個係其實係之前《千星之城》入邊嗰個女主角，阿迪洛芬尼個家姐。 哦，即係卡拉迪洛芬尼個家姐，就唔知乜嘢迪洛芬尼啦，今次。 去咩 Poppy 啊？定咩咩？ 唔系 Poppy， 系今次嗰、那个嗰、那个啊， 佢真名啊嘛，我话 啊，边个？真名叫 Poppy？ 系 P O P P Y 啊嘛， 即系你讲呢条女个名叫 Poppy？ 系啊， 哦 ，Poppy 定攞翻嚟啊？ 系啊， 哦，犀利啊，犀利，系啦。咁但系今次反而系啊，个女魔头叫做 Poppy 喎， 系啊， 个企 人反而阿张魔华叫 Poppy 啊，呢度咯。 你话佢哋唔系睇咗日本啲嘢，我都唔信咯，系嘛？又有啲女仆机械人啦，系嘛？又狗啊，成个咁多嘢嘅，仲要接埋做 Poppy 咁啊，梗系睇完 XA 啦， 系同埋出得唔够得几句即死嗰个 King Alpha 咧， 系即系嗰个 Kingsman 嗰个而家嗰个 Alpha， 即系嗰个阿头嗰个白系边个咧？ 系其实就系应该之前哈利波特入边。第二代啊，邓布利多嘅， 吓，即系代替咗第一代瓜咗嗰个， 系、啊，咁佢嗰个演员个名都系叫 Michael 好似， 唔系，其实好多人唔系问嗰个唔系阿边个嚟嘅咩？唔系即系阿磁力王，即系唔系阿金道夫嚟嘅咩？ 金道夫唔系金道夫， 我初都以为系噶，我初都 唔睇咪要系咯，都系成面苏， 系唔系初到我真系以为系，后屘先知原来邓布利多系第二个人嚟嘅，咁原来第一个已经死咗，跟住呢个接任再演嗰、那个。 系啊， 咁呢个就系呢个人嚟嘅，咁仲有边个咧？ 吓，咁我话系呢啲啦，如果系， 系咁可能啲 Kelly Fair 都有名嘅，系啦，我哋唔识啫。 系啊，咁其实头先都提过啲大牌嗰啲咯，都系出一出啊，啲咁嘅老 庄啊，嗰个 老 庄啦，系啦，咁、那个你话威士忌啊？威士忌系边度出嚟嘅咧？ 吓、啊，威士唔系威士忌应该系又系权力游戏嗰啲演员嚟、 哦，即系成熟佬啦，威士忌系权力游戏系。 系啊，即系差唔多，佢今次用啲人都有翻咁上下嘅，全部其实 咪就系唔好。 系啊，我就唔知点解佢揾咁多呢啲，我哋真系出咁有咩用嘅？ 第一次套戏都系揾新人做，嗰阵好好睇。 系 系咪？你睇 Kick Ass 个男做边个？Kick Hit Girl 边个？ 系 嗰时 系童星嚟嘅嗰阵时就 系、是。即可能你有睇开嘛？我呢个咪唔知边套戏做嘅咧，会即系佢唔到 Nobody 啦，即系系嘛？即系我唔系话佢一定嘅第。人生第一套演出嘅電影咁，梗係唔係？但意思你唔會認識佢嘅 ，Nobody 嚟嘅，係嗰套戲令佢紅噶嘛？你係咩？你孤兒做係？你就算啦 ，Kick S 嘅都係啊， 係啊，冇錯， 都係呢度係。跟住啊，刀片女都算係啊， 刀片女係啊，係咯。咁你 出咗名 喎，呢個男主角算唔算咧？ 嚇，都叫做起碼叫即係呢啲， 雖然叫出咗嚟啦， 係啊，出咗嚟啦，識佢啦，起碼叫 佢啦，係咯。咁你之前啲第一集咧，通常都係捧人嘅、 嗯， 即係捧到人嘅，即係佢都唔用啲咩大星，因為都冇乜錢啊。通常拍 即係，唔係佢多數都係揾反而係啲阿叔啊、阿姐嗰啲會揾一個兩個搭佢嗰啲咯。 咁你呢個咪即係當年 Star War 咯，即係都係咁啦，係、嗯、咪？即係都係啲主角就揾啲 green 嘅，即係唔識嘅。咁但係揾幾個大即係老牌演員咁就咩？因為老牌啫，佢又未必好貴噶嘛。 嗯。 系咯，咁佢咁样嚟平衡翻条数咁样，咁但系通常往往就系咁样就会好睇，即系 有戏睇啊嘛，因为做戏 嘛，嘢好睇啊嘛，但套戏可能又做即系拍得好睇嘛，好啦，一到掂咗啦，第二集，哇、哦，即刻换大星演出，咁就濑嘢啦，咁就 Star Wars 前传啦，全部大星，咁啊点啊？ 吓，咪死到咁 死到死 好睇啊嘛，系咪？即系我都唔知点解啦，吓，即系剧本又唔得，乜都唔得，咁你净系卡士大，唔系咁。咁我冇谂过呢个导演都会有呢个情况发生咯，系咯。 系我唔知点解咯。 系啊，嗱， 之前都冇啲咁嘅问题咧，会突然间 系啊， 喺呢台出现。 咁虽然佢里边嗰啲打斗啊、攞镜嘅嘢依然系好犀利嘅。 系，佢冇呢啲又冇甩嘅，佢嗰啲慢镜快嗰啲打啲，佢全部有晒嘅。同埋佢即系打起上嚟嗰时，啲镜头咁样闪嚟闪去咧，即系好似跟住你行咁样喺度不断转角度嗰啲，继续有嘅。 咁但系你得翻呢啲，而个剧情欠咗，其实都唔好用噶嘛。 嗯 嗯，系咯， 系咯，系咯。咁变咗成件事系，总之系跌咗锅啦。今集总之就系系啦。咁下一集仲冇期待。咁佢再做都仲会再睇，不过意思就哦，原来都唔系咁好睇嘅。如果将佢变成系列嘅时候啊， 之前会觉得呢个导演可能即系每套都有啲，即系每次一套新出嚟都有觉得咦呢套可能又有新嘢咁样，我觉得 系啦。同埋你话佢就算做监制都系又系唔得噶嘛？ 哦，系啊， 系咯，边套咧？ 好似神奇四侠，我上超听闹到劲嗰套。好似系佢做监制，呢个我唔知有冇记错啊，不过好似系啊呢个。 即系你意思嗰套俾人闹到爆嗰度？ 系啊，即系啊， 系啊，系 啊，系啊。 边套 ？Doctor Doom 出咗临尾五分钟嘅啫，死咗。 竟然系佢做监制。 系 佢系监制。 都大有呢个詹士金马伦嘅风范啦，喺做监制呢方面啊，就 系 濑 都一样系咁啊， 就系濑嘢。 系咯，唔知点样拍到啲嘢出嚟咁啊。 但我成覺得詹士金馬倫本身做導演就好勁嘅，但佢做監製好屎咯。 係，即係反而係，如果係史蒂芬斯坦普做監製，會感覺上好啲咯。 哦，係喎，咁又係喎。 係咯，如果你聽到係反而話詹士金馬倫做監製，我真係覺得唔係好掂。 即係史匹普咧，就佢自己拍有一定嘅水準，佢做監製都有一定嘅水準，即係佢會比較有個保證喺度咁咯。 唔係，佢都會甩碌咁，但係起碼唔會係套套都甩大咯。 咁人總會有錯誤嘅時候，咁但係你即係佢唔係成日啊，都大部分都好睇啊，係咯。 係。 係咯，唔係咁，甚至金馬倫都唔係套套 even 咁好睇，但係都好睇㗎嘛，係咯。做導演，但係佢一監製 一做監製先大鑊喎。 佢做評價仲衰啊！佢真係唔好做影評人啊，大佬。套套都係好。係咯。套套咪好唔好？好好好好好，唔使咁俾面嘅，唔好咪出聲咯，係嘛？ 系，咁系啦，头先继续讲埋，其实仲有个消息，应该话第三集嘅 Kingsman 好似话想搵阿 Rock 做反派。 我听我都好惊， 吓点解打佢？ 系咯， 唔知喎，真系变咗咩？ 我谂都系 Rock 变黑啦， 甚至会有翻个 Mini Rock 啊，Rock 加 Evil 咁啊，个 Mini Mini 咁啊，个 Mini Rock 咁， 系直头一样啊。 唔系，我觉得即系应该咧，下次系揾云迪素，跟住再请埋盛之文，咁咪有两个咯， 系嘛？ 系咯，一个大只嘅，你一个唔大只， 即系盛之文就做 mini 咯， 系啦，冇错啦，会似啲啦，系啦，我个戏剧效果或者笑片效果会好过阿 Rock 嘅，系咯，咪阿 Rock 咪嚟紧咪做嗰个咩嘛？咩个咩富曼奇？ 系咪 系咪叫富曼奇嗰个？即系嗰个开咗个盒走入去个森林世界嗰个 啊？哦，系，好似系。 咁佢嚟紧有套新版啊嘛，但新版系个电子游戏嚟噶嘛？咁佢嗰个 系佢哋现实系其实系啲僆仔嚟入到去变咗 第二样。系入咗去变咗阿 Rock， 跟住条女变咗阿叔。 系啊， 好笑啊！咁系好笑，即系完全系好搞笑咯，变咗系搞笑咯。 即系呢个系咪香港叫逃出魔幻记啊嘛？ 逃出魔幻记冇错啦，冇错啦，冇错。新版嚟紧有， 系有本身都有两集嘅，第二集嘅玩太空嘅一个都系棋咁样。 好似嗰套已经系第三集嚟噶咯。 哦，嗰套已经系第三。 系啊，好似有套第二集系跟翻嘅，我记得好似系都系即系讲翻森林，唔系嗰套好出名啊。 系咯，好睇， 大 文 有趣。 系啊，冇扯咁远先，即系阿 Rock 做咧，我就觉得系笑片咯，一定系。 系。 系咯，唔知啊，我唔系好睇好啊。如果咁样反而，咁好啦，咁我哋讲落去啦。咁其实今次呢台叫做第二集啦，咁我哋都相信票房就唔会差嘅， 起码唔会差得去边咯，起码。 咁但系佢哋会已经咁有信心拍第三集，咁当然都就算第三集点都死唔去嘅呢啲戏。咁只不过咧，我就觉得 當你計算啲系列片嘅票房嘅時候咧，即唔可以淨係計算嗰集嘅因素啊。即其實你開拍開唔開咧，就唔係睇上一集嘅，淨係因為你上一集嗰個票房幾好都好咧，其實佢有機會因為再上一集嘅原因所以咁好啊。 嗯 嗯， 或者佢差咧，亦都有機會因為再上一集啲人唔係咁中意嘅。其實可能佢對上一集係好嘅，拍得，但因為再上一集唔好嘛，咁你咪已經冇，即啲人已經冇咗信心唔入場。所以其實我諗佢哋要將嗰樣嘢睇多幾個因素咯，就係、是、拍唔拍落去。如果成日咁單一就話票房好啊，咁啊下一集咁如果你調轉上一集票房好係因為再上一集，即係可能第二集票房好係因為第一集好，咁你再拍第三集，其實第二集佢唔係咁好嘅喎，拍得咁會唔會你第三集會瀨嘢咧？ 咁好多事都咁嘅情況出現。 你要睇下人哋覺得你個第二集好唔好噶嘛？票房好啫，但係睇完出嚟個個都鬧嘅咁。喂，咁你再拍第三集就可能唔領你嘢唔入場噶嘛？ 係有好多都係咁咯。如果唔係係 咯， 唔係 fans 嘅話就一定係咁嘅成日都。 咁你變咗你呢、這個，我諗佢哋會唔會要睇定啲啊？但係佢好似都唔會嘅，佢哋都係覺得呢個品牌好似 sell 到，咁就跟住已經當系列片拍落去，又拍到死為止。咁會唔會有啲？太過濫咧， 嚇咁冇，因為而家求緊係可以買得到個名咯，我覺得成日佢哋要， 即係又係當 I P 就算啦， 係咯，即係佢哋成日覺得係咁，如果唔係都唔會咁嘅情況出現啦。即係我如果一死咗就唔理佢，佢如果得嘅話咪繼續去。 但係點解佢哋永遠拍親啲續集都好似係想玩衰個嘢咁嘅？ 呢個真係唔知啊！ 我真 係我覺得係好似係咪其實間公司一次去拍一開續集有好多條件開俾個導演咧，其實要。要點要點要點咧？佢講 要第一個條件咪就係要賣定廣告第三集咯， 係咯，排佢唔知點樣咯。即係你好似我嗰時佢哋好似係， 即係佢諗到好多好嘢，但係佢會同你講咧，唔好第二集咁快出，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要出嚇，唔係喎呢啲嘢你唔一次出埋，你聽我講，我要第二集就乜嘢都唔出，呢啲點子全部留翻第三集啊！咁如果咁第二集咪唔好睇。 我覺得成日好似係成日咁，好似咁嘅情況係好嚴重嗰度， 好嚴重。 係啊，要佢點點點點，跟住變咗拍一套嘢，完全同之前咧拍嗰陣時嗰啲。 佢第二集就變咗咧，佢係要鋪路啊！佢只係個目的係 係 要鋪落去。喂，咁你好睇就鋪落去啫，唔好睇拜拜噶咯喎。 跟住佢又唔理啊嘛，我要咁做先。 咁咪即係二人族咁啊？大佬，你第一集都唔得嘅時候，咁你係咪個電視劇都可以唔播咧？ 咁唔係佢拍曬咯，呢啲唔係。 咁或者你俾 Dark Tower 咁，咪可以唔拍咧？ 嚇、啊！咁我唔知，我可能真係會死喎，到時計緊條數出嚟，佢都篤緊機啊嘛，而家喺度。 嚇、啊！唔係咁，你篤機，你唔係都唔係結案陳詞嚇嚇、啊啊，先嚟解剖條屍嗰陣先嚟去諗㗎係嘛？你點解你做嗰集嗰陣你冇諗嘅咩？你既然佢開創嘅嘛係出嚟嘅時候，你或者你希望後面仲有四五六七八九十嘅時候，喂，你呢集唔死得噶嘛？你有冇諗過噶？喂，定係個個都以為自己係你頭先講嗰個打機高手係嘛？ 嚇，個個 要逆轉先啊！ 逆轉係嘛？係嘛？第二集衰到盡噶嘛？第三集先嚟反擊咁啊！你佢覺得仲會有人入場啊？ 冇啊！呢、這個就係近排啲電視嗰時嘅鹹蛋超人嘅情況， 就冇錯啦。嚇咁啊，幾套呢啲咧就係、是、例如最好個例子就係銀河啦嚇。咁啊，第一輯真係爛到爆噶嘛！啊，其實佢明明第二輯咧真係換曬人啊，換曬導演啊，咁喂真係做得好喎、 啊，連件衫都靚啲啊嘛！你話 係啊，連件係啊，真係啊，連件超人件 suit 都好似重新有整過，真係靚啲。哇，好睇喎、啊！第二集嘅銀河超好睇，但系冇用啦，老翻都唔出啊！ 因为第一集衰咗滞啊嘛， 第一集老翻嘅，我唔系讲正式，都砸晒货，你仲出唔出第二集？ 系啊，啲人都冇人理佢。 系啊，我反而想买翻第二集、啊，正、啊，佢拍得好好啊，同埋啲打都好嘅、啊，即系电视啫嘛，但系佢啲打法都好好、 啊。但系已经俾第一集累咗， 因为即系都系版本号一做即系转咗佢做导演，但系第一集真系太差。咁你呢個真有影響㗎喎，你都係哇第三集唔好叫我睇，我唔係第三唔同嘅，除咗個主角之外，嗰啲 friend 轉曬嘅，冇嗰啲咩卡通聲女仔啊，即係嗰個成個咩啊陳秀文咁噶嘛，嗰個女主角都冇咗嘅， 係冇咗係， 咪即係佢哋有間歇叫客串出一出，但係佢哋唔再係主角嚟嘅，即係你唔使理佢嘅，佢換咗成隊戰隊上去㗎嘛， 好似咪就係而家嗰個標入面嗰個記者妹係女隊員囉，好似嗰時嗰、時靚㗎，嗰時喺裏面 OK 㗎。咁你變咗喂，你有前科，我領過你嘢，我下一集唔睇，好正常，亦都好易理解㗎喎，係咪？咁你第一集好睇，我就入嚟第二集，第四集我領你嘢，咁我第三集就唔睇㗎啦。咁呢個因素唔需要考慮。咁你見到第二集喂好好票房喎、仲唔得，咁好票房因為第一集好睇㗎嘛。咁個個都未睇過入場㗎啦，你第一日係咪邊度睇過啊，係咪即馬仔都冇睇過啊，你第二集都係入場先知係咁㗎啫。 係。 係囉，銀河守護隊你都唔知係點㗎，都係入場因為咁㗎。咁佢再拍第三集，你會唔會有啲失咗啲信心呢？ 你由邊套先？ 兩套囉，係啊。 兩套。咁我銀行守護隊反而我唔係覺得好失望嘅。 即係你唔覺得失望啊？ 係。 咁我相對又覺得 Kingsman 係第二好過銀行守護隊二喎。 唔係，因為我感覺上我唔係相差咁遠啊嘛，我感覺上銀行守護隊一二，即係俾我感覺反而。 哦。 即係雖然差一啲，但係冇話。 即係 Kingsman， 你覺得個相差係遠啲嘅？ 係，因為我覺得 Kingsman 第一集太勁啊嘛。 太好啊！ 係咯。 哦，咁樣。系啦，咁 anyway 啦，咁佢又唔係話唔好睇，咁又唔係唔好睇，個意思就係位置爭啲，咁啲古仔又好似甩啲， 唔係因為佢冇，我覺得最大問另外問題就係佢，因為咧咁樣寫法咧，因為佢阿 Jim Moore 響邊病埋咗咧，佢完全係即係冇同主角互動嗰啲， 冇啊冇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就係齋對住佢個。即係對住電視咁對住我哋啊，或者對住佢咁樣，係 啊， 係咁講嘢啫嘛。 佢咪同阿 Elton John 同阿鐵甲飛拳有戲咯，只係。 係啊，咁變咗。 上次 Sam Jackson 係有請男主角食漢堡包噶嘛？ 有。 係。 佢成日有出場㗎，係啊。 佢咩去服裝店嗰度，即係去 Kingsman 嗰間嘢啊？咩？ 係啊。 做衫嗰啲成日，佢成日有見到佢噶嘛？即係佢有對手戲喺度，大家談嗰啲喎。 咁好多。 係咯。 咁而呢個直情變咗捉卡㗎，你根本佢就匿埋喺度，咁跟住 佢要搵佢出嚟啊，即係去喎。 跟住整個電視轉播咁話你聽，佢要威脅美國政府，咁個電視轉播又好誇張嘅，整到唔係好似捉卡咁咯，即係好似阿 Jack Nicholson 嗰個咁啊，咁佢咪喺個電視機度咪話即係噴咗佢一隻嘢就會笑笑咁嘅樣，跟住死㗎嘛？你唔覺得好似嘅咩？ 係佢呢度咪講話第幾期第幾期咁樣 一間間。你覺唔覺得佢好似嗰種交代咧？就係 Batman。 系啊，似啊， 嗰时啊，即系呢个神嗰个年代， 跟住电视又做新闻嘅，讲翻喺地方度边 讲新闻嗰仲唔系咁样， 系啊， 净系咁样啦。咁但系好唔好睇咧？ 吓，喺呢套入边唔好睇咯。佢 喺呢套入边唔好睇，系啦，喺 Batman 入边冇问题喎。 因为佢成套咁啊，都系咁嘅气氛啊嘛，个汤 系咯，系咯，喺呢套入边我觉得唔得啦。总之 ，anyway， 咁啊。今次唔係睇實體嘅呢度冇得唔睇嘅，啲打鬥都拍得好過癮嘅， 哇！咁佢又唔係話即係好差， 係咯。但我啊中意佢開頭架的士可以入水咯，嗰係。 係啊。 佢第一場咧，我碾車嗰度咧，即係我鐵甲飛拳咧，佢嗰個，我覺得第一場出嚟係覺得佢勁咗嘅，咁但係之後變咗廢嘅，我覺得係。即係開頭第一次出嗰陣時就覺得勁嘅。 第一場戲的確係精彩嘅。 系，跟住佢咧跌咗出車，喺個車尾入翻個後備箱，再喺度出翻嚟。嗰度係好睇嘅，大家車嗰度爆胎就換轆之後再，即係個波棍喺度轉咗金屬，跟住又要落水嗰啲咁樣，嗰啲嗰度係勁。 跟住好似漂移咁噶嘛，一路架車可以。 哦，佢踩住咁，跟住換轆可以俾人哋，因為已經後邊夾住佢打橫行咁樣騰翻佢啊嘛， 氹氹轉又得，幾過癮㗎。 系，我嗰度系好有气势嘅。 第一场咧，仲系詹士邦嚟嘅。 系啊， 但系跟住就变咗，系变咗，喂007，跟住变国产007啦。 系啊，跟住翻到屋企，成身都系屎，都系嘢屎啊！跟住之后同条女讲嘢，要去食， 仲唔系国产零 嗰啲啊？咁样嗰啲啊，就变咗国产007。 系啦，跟住攞啲武器出嚟，全部系即系都几低能嘅啲武器吓。系啦。 嗯。 唔系，但系国产零七嗰啲低能武器嚟整蛊啊，余荣仪嘅啫嘛。 哦，佢呢度打 啊， 用 佢真系攞嚟用啊嘛，佢自己点会用啊？国产零七冇攞嚟用噶，佢都知濑嘢喎，好似 系咁，佢嗰个劫都劲嘅， 系劫神， 劫神， 系佢嗰个劫又火箭炮又几眼 睛。哦，你讲呢个劫神唔系国产零零七嗰个， 系唔系呢个佢嗰个劫？ 你话佢系咪 又咪睇咗啲啊好多啲卡通啊港產片啦，今次 肯定係， 肯定係啦，係嘛？我覺得佢呢度爭咗一幕咯，應該去揾嗰、那個啊，譬如阿如花嗰段咯，應該。 如花。咁樣。 佢一入去嗰度啊嘛，咩入去啊？ 咩大分部立體超體正啲咁。 嚇！麗晶大分館。 佢 跟住啊，跟住問佢要呢個咩啊？ 陀地定係呢個咩啊？北姑。 北妹定要陀地？係爭我啲幕戲啫嘛。 嗯。咁我就差唔多啦，咁係咯。如果第三集都會嘅，希望佢改善返啲咩咯。其實我覺得佢拍出嚟用呢啲手法，或者佢啲技術或者咩啲 OK， 係個故仔寫好啲啦。 唔係話拍攝冇甩過，即係或者講故仔佢都個技巧係得，但係你個故仔唔得啊！你講故仔技巧得，個故仔唔得咧。個故仔邊鬼個寫㗎？真係掟我街啊！真係要呢啲真係。 然之後最慘係個導演都有份啫。 嗱，真係唔知道，因為有時導演係咪真係佢完全可以話事，未必嘅，有時真 係。係啦，我真係唔知 咧。的確亦都未必嘅，有時公司嗰啲即係 之前嗰啲都係佢有份啫，但係真係爭唔遠，我真係覺得。 咁啊，所以咪就可能係未必係佢可以話到太多事咯。係 咯， 有時啲都係公司啊，你可能佢上次放手幫佢做㗎，因為都唔知咩嚟，係咪先？即係可能都得唔得啊？食七嗰啲咧，咁你咪飲你拍咯。因為我得又唔同咗嘛啦，佢又諗住呢度要開十套嘅，咁佢好多掣肘嘅。 哦，係一呢啲就係咁啊。 有機會係啊，可能未必關導演事嘅，的確。 上次其實神奇四俠佢嗰個剪片嗰陣時已經嘈緊啦。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其實可能根本原本都唔係咁咁，唔係你講今次都係㗎。佢話佢其實有個三個鐘頭版本㗎嘛。 係啊。 哦，係曾提過啊，佢本身話三個幾鐘嘅，跟住佢好似話電影公司其實開頭想佢將佢拆做變做兩集㗎喎。 係，即係上下集咁樣。 係啊，叫佢不如拍成兩集咁出，跟住佢後屘佢唔想，跟住先剪翻個短版嘅做。 咁啲其實都係有啲公司干預都睇到㗎。咁所以咪就係、是、嚇，係、啊、咯呢啲問題啦。咁 反而一粒掂咗，反而我 band 得咧，跟住啲公司啊，係咁 考慮多啊， 係 咯，諗多咗啊，係。其實有時好單純，喂，想拍到好戲俾大家睇啫，會好啲啊。係啊，所以使乜諗咁多啊？你都係得嘅，你拍多一百集都有人睇，係咪咁講？即係如果你續集以為掂喎、啊，保持咗，咁你咪繼續咯。使乜諗咁多啫？反正佢呢啲股就係單元㗎嘛，你諗咁多做咩啫？誒，你咪繼續拍咯，唔好咁多嘢咯，係啊。我覺得佢哋係諗多咗啫，可能又要整啲勁啲星去，即係嗰啲咁。 係咯，我知啊。其實佢又唔使一定要跟住落，你當一個單元。 係咯，單元啫嘛。你接住幫㗎嘛，跟住好嘅股就下一集又打第啲人咁，係咯。你最緊呢集好睇先算啦。咪你而家占士邦都系少愣住咁嘅，懒系咁冇需要嘅。 哦，而家要啊，佢喺度连住啊啲时间。 咪愣一愣愣到咪上就咪濑咗嘢咯，唔好睇咯。 系， 同一个导演噶，同 Skyfall 导演都可以唔好睇咁，以为原来真系冇保证喎、啊、呢、這个世界。 系啊， 系咯，所以咁啦，咁今集呢一套就系的确翻嗰啲嘅，同第一集相比，咁但系唔系唔好睇，咁就未至于系咯，系咯， 嗯， 系咯。不就我唔覺得自己睇咗 Kingsman 咯，最弊就 係睇緊 睇 Bayman， 係或者睇緊呢個國產07美版噶嘛， 係都有少少呢個感覺，係咪 Kingsman 就換咗個科學研究員係嘛，叫文西咁就 啊梅林嗰個劇， 我下集就係 我死啦，下次換個文西啊， 下次換文西啊，就 Vince 咯，賴幾下先。系啦，系好，讲完啦， 系讲完。